myself. Da da da da, miss you tonight. Da da da.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重庆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全台首档大型校园青春社交交流互动的节目青春联盟。那我们俩就是千里难容组合。哎，大家好，我是主播田印南，我姓田。 我是主播李子琪，我姓李。 哎，咱们的口号就是 青春不联盟， 千里都难容。先来聊聊最近吧，子琪最近怎么样？ 最近开启了我别有风味的暑期生活。 暑期生为什么说别有风味啊？ 因为这个暑假就是放了暑假又开学，开了学又开学，这样一种感受。 为什么会有一种始终在学习的感觉？ 人生不断嘛，我是一个特别耗尽不学习的人。 耗尽不学习的人 啊？耗尽不学习的人、 哦、耗尽不，然后又爱学习 啊？对， 但是没有关系了，其实你不爱学习，如果你待在了中传，咱们中传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 真的吗？那可是太适合我了。 哎，这学习机会从哪儿聊起呢？要从最近身边发生的一个奇异现象说起 啊。 最近发现我身边的人都变少了。 变少了？ 宿舍人都没了，然后去了食堂菜都变少了。 哎，你别说，图书馆也不用占座了。 哎呦， 八通线也不挤。 这听着好像你经常去图书馆一样。我每次都去图书馆，我怎么都没看见你啊？ 这图书馆太大了，我们中传拥有着、七层的图书馆，对不对、 哦、 然后每一层都有非常多的座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传的大悦城进行一番游览、 哦、 当然前提是你要带好学生卡，不可以用别人的哦。嗯， 看来这个咱们图书馆没有遇见没有关系啊。在中传呢提供了一个也是不仅仅是理论学习专业知识的部分，也给大家广大的青年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交友的平台。 交友？ 哎，这个 这就是怎么样，就是人少的原因吗？ 对呀、啊、人少大家都到这个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项目当中去了。 哦，是什么、 是什么项目呢？就是我们的暑期大实践啦。 哇，是这样、 对，今年的暑期实践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非常丰富的项目。 好好， 就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我们海底捞随便捞，好吧？ 海底捞 想捞什么捞什么， 想捞什么捞什么。关键是我们这儿，你想捞什么，我们这儿就有什么。 这个是最难得的， 这个是最难得的。那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四个项目吧。 好的。 那暑期实践大概我们这儿的今年的暑假啊，分这个四个板块，有这个有在48教的理论课呀，还有比如说到远程的这个支教啊。 哎，我们先留一个悬念怎么样？后面更有趣的。 后面的更有趣，我们后面再说。那我们先来说。 所以你们得坚持听到第30分钟啊。 是是是是是。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在48教上课的暑期实践吧。先来说说48教吧，大家可能不知道48教是什么。 48教啊，是一栋非常有名的中传校内的教学楼。 哎，没错，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图书馆旁边的屹立的一座，所有的理论课程都在里面上的 一 所教学楼。 对， 一 个非常有学术氛围的。 是的，那这次的暑期的实践课程呢，也是特别的学术化。怎么个学术化？ 包括了视频的策划创作，然后也包括了那个对于节目主持或者是朗诵方面的技巧培训，还包括了对后期的一些剪辑电视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 这么丰富的一个理论的学习，我觉得几乎涵盖了一场晚会所需要的， 对，或者是一台节目， 是所需要的所有的工种的训练， 就是关于这样一场晚会或者是一场节目，你想学到什么？从前期的策划到中期的这个主持朗诵，到包括后期的节目制作，它后期怎么去剪辑？想学什么，应有尽有。 应有， 传媒大学提供给你最好的服务感受。 因为咱们传媒大学说了是海底捞大学嘛， 对， 想捞啥就能有啥。 没错。 但是我好像听同学们说，这个暑期实践课好像跟平时的课程几乎是一样的作息时间。 就是一种早八要打卡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外面的课程，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都说世界那么大，我们得出去看一看。 对， 当然了，在看的过程当中呢，还需要给予他们一些知识的传播。因为咱们毕竟是这个语言文化的传播者嘛。 对， 所以第二个环节就到了这个到偏远地区支教的环节。那这学期我们到了哪儿呢？ 我们这学期来到了遥远的广西。 广西梧州市的第八中学。跟咱们传媒大学建立了一个实践的基地啊。那今天年的夏天呢，就邀请我们去那里开展一系列的艺术体验活动。 没错。 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梧州八中吧。梧州八中是位于美丽的白云山山路。 山路。它的校园总面积有79亩，它始建于1965年，现在呢也有学生2000多名以及34个教学班。学校的硬件设施应该来说还算是相对比较良好的一种。 并且我也在网上了解到了啊，就是咱们这个梧州八中啊，可以说是一个德智体美劳 全面 发 展 的学校。 他每年有好多学生会拿到类似于美院呀，或者是这个美术方面，然后包括咱们传媒方面的这些艺术合格证。 应该说跟咱们传媒大学还是既有缘又有份。它这个接轨还是非常的应时应景啊，因为这些年随着大众文化对于传播的影响越来越扩大，更多的人选择去走这个艺术， 很多人去了解了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学科。 是的。那我们这次过去主要进行哪些项目的交流呢？ 它包括很多艺术类专业，比如说电编、文编，或者是播音、表演，以及导演，或者是后期中的数字媒体技术这样的一些专业，他们会过去进行一些教学。也是一些艺术类相关的专业。 那看来还是很对口的，因为 对对对。 因为他们地处比较偏远的地区，可能比较缺乏的就是这些艺术上、 对素质上 的 教育。对，没错。 是 是, 是。 也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学以致用，有一个施展的平台。 并且这次呢，也是我们校团委的老师带队，并且他们在节目录制的 前一天晚上刚刚到达了广西的梧州，啊，坐了一夜的火车。 我们也预祝他们顺利完成他们的任务。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次活动有一个最为有特点的、最为吸引人的点啊， 嗯， 就是在于你看我们平时在北京或者是类似这样的都市里面， 嗯， 可能长时间处于一种比较有压力的状态下。 是的， 我们来到广西呢，就可以认识一群可爱的小孩子们， 嗯， 然后可以体验一回孩子王的感觉。 对对对，孩子王嘛，这个， 一种被盲目崇拜着的人生导师的成就感。 嗯，这看来你的存在感不是很多呀。 哎，我就需要，对，我需要一些这样的方式。我们明年一定要参加一下这个项目 啊。那你今年参加的是什么项目呀？ 我今年这个项目就可以说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哦， 嗯， 上的是一个什么档次呢？ 上的是一个主播台的档次 啊。那就是跟我一样的档次呗。 对，不过啊，这个我这个项目对不对，然后我要把它留到最后来说。 哦，为什么呢？ 因为 好菜不怕晚嘛。 没错， 哎，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于以一六博本为中心的啊，咱们这个去英国的交换生留学项目喽。 嗯，游学啊听起来就很吸引人。 对对对，就感觉有一种诗和远方并存的感觉。 对对对， 啊，这样。因为这次咱们去这个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呢，不仅是学习这个理论上的专业， 还有什么？ 还有游学，游学嘛，既要学还要游嘛。 哎， 那因为我们班有两位同学去了哈，所以我们从他们的这个朋友圈当中能看出来，他们的这个游学项目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丰富，嗯， 怎么丰富呢？ 他们基本上是以一个半天上课半天出去游玩参观的这样一种内容安排在进行着他们的这个游学项目。 嗯 嗯， 应该说是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都 结合 在 一 起。对， 这二者相得益彰，鱼和熊掌在这里得到了兼得。 没错啊，这21天可以说是十分的丰富。 对，饱满而不失有趣。 嗯， 啊，那我们这次英国的项目好像据说是每个人交了2600英镑 的 学费， 这大概是多少人民币啊？ 这个问题有百度，你就去问度娘嘛，咱们就不在这浪费 田老师肯定比度娘更厉害啊，对不对？ 对呀，啊，所以 赶快用你度娘般的大脑计算一下。 哦，我计算一下，算出来就是一个2600英镑左右的数字。 好，这个2600英镑呢，大概就是20000多的人民币。 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费用呢，它是可以包括你在英国21天的住宿以及学习和游玩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费用。当然具体的一些，嗯，你的一些吃喝方面的用度呢，还是要来自己负责。 嗯，并且我们为什么说这个2600英镑特别的值哈，嗯，因为我们了解到它的这个住宿条件也是非常好。 哎， 都是这个单人的房间。 哇， 并且有 单人间吗？ 是，而且有独立的卫生间。 那他们住在哪儿啊？ 就住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威斯敏斯特大学的 校 园内，就是出门又有诗和远方。 怎么办？我现在变心了，我想去这个项目了。 没有关系，这个项目每年都会开展，欢迎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中传推出的一系列的暑假实践课程。 没错。 刚才说到他们的住宿条件非常好，不禁想到了我们自己的住宿条件。 对，我们现在还留守在北京的五环之外。 是的，不过少了，因为平时很多的那些同学都回到他们的老家去实习了嘛， 嗯， 所以现在的那个十几平米的一个房间基本上就是 两三个人 住，嗯，应该说勉强达到了跟他们， 但是跟人这个单人间啊， 反正还是 相差甚远， 相差甚远。没有关系，咱们这个要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发现美嘛。 对，发现诗和远方。 发现 我们身在五环，心在威斯敏斯特。 对对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 嗯， 我们的还是要隆重介绍接下来的这个实践课程。那实践课程还有些什么呢？ 啊，这个实践课程呢，那我们这次他们这个留学项目呢， 嗯， 他们的课程有一大亮点。 哦， 嗯，它是全英文授课。 全英文授课？ 对，没错，会辅以一些很少量的中文的教师进行一些简单的协助， 就是， 但是大部分内容还是要求咱们这个去游学的学生有一定的英文基础。 嗯，对，所以我们去之前学生也会做好大量的准备。 对， 比如说我看到我们班那两个同学好像虽然他们平时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的那个英语等级分为 ABCDE 嘛， 对， 然后他们虽然都是不是 A 不是 B， 但是好歹也是个 C 和 D 了。 嗯， 所以他们进行了充足的一个英文方面的准备。 对， 并且呢这次也配了这个一部分必要的助教。 就是在一些除了基础的交流训练之外呢，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简单的沟通， 对，可以帮助咱们去游学的学生呢，在这次游学过程中得到满分的这样一个课程方面的内容体验。 哎、嗯嗯，那除了这个丰富的有专业的课程之外啊，咱们还碰到了一些小插曲。 嗯，对， 什么呢？这个说来让人难以启齿哈，这个一些不堪的事情居然发生在了一位 男大学生的身上。对， 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他发生了一件，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会用那个新浪微博， 嗯 啊，然后就会经常看到有什么啊，赵丽颖的高仿小号， 嗯， 杨幂的高仿小号， 嗯， 我们这次出现了这位男同学的高仿小号。 哦，他 是网红吗？ 他也不算是个网红， 对， 就 那这个高仿小号也是挑准了我们班的这些同学进行诈骗， 没什么眼光哈，就挑了，就该挑也应该挑，是像咱们俩这种，这身兼数职，这个既有千万粉丝，又只关注几十个人， 对 吧？ 好，那个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结尾告诉你们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博账号， 我们的微博账号。如果你继续关注与我们节目进行深刻的互动的话，想要知道我们的微信号也是不可能的啊。对，那他这个微博进行了怎样的一个高仿呢？ 嗯。 因为当时他第一时间私信的我，你知道吗？ 第一位私信的是你啊。 对，我反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时间。 怎么样？是不是很荣幸？ 就是当天我刚睡觉起身，然后就收到了微博上的一个私信。 是什么内容呢？ 因为他的微博名称就和那个同学的微博名称就多了一个下划线。 哦。 就你很难发现。然后头像也是一样。 以田老师的智商就很难发现这个有什么瑕疵。 连我这种智商和情商双高的人都被骗， 哦， 差点被骗了，你知道吗？ 嗯。 他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哈，因为我们在进行微博私聊的时候，你不会看到他的朋友圈，就是你不会点进去看， 对， 所以你只能看到他的那个头像和 对 你只能看到他头像和那个名称， 嗯， 你很容易就会被骗了。 对， 所以他当时第一问我就是在吗，第二句话就是我的父母什么有了一些事儿，然后我身在外地，并且他知道他的行踪，他会说我在英国， 他可能是也是看到了他的微博上透露出的行踪信息， 对，有可能，所以这一点还是听上去挺令人感到一丝就是因为以前没有想过真实的诈骗信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对 对，就是就和我们这期节目一样，这么好听的节目就发生在你的耳边。 What？ 不过还好，田老师你没有上当受骗。 对，我当时保持。 那我们听众也不要继续上当受骗了，好吧？ 是的，我们当时就是听到了这个，因为我之前也听咱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嘛，经常会有这些特别贴心的互动，贴心的小 tip。 What？ 啊，然后就给了我们这些有识之士啊，有识物的眼光， 识物的俊杰。 是的。所以包括后来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班群里很多同学都收到了那个， 嗯，对， 那个的诈骗， 但是就没有我 啊，没有你，那是因为你太红了，他们怕伤了你之后被报复，你知道吧？ 哦， 哎， 怕我的粉丝们， 对，就群殴他。哎，当然我们也强调了网络暴力是不可取的， 嗯， 大家还是要理性的 文明对待， 文明 上网， 哎，再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绿色健康的 网 络 环境。嗯， 咱们俩这真是又红又专呀。 嗯， 没事，咱们这档节目就是能体现咱们大学生的 青春 气息，青春 特色， 哎，这就是咱们青春联盟的定义嘛。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项目就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哎， 嗯， 这个最重要的重头戏的部分是什么呢？ 嗯，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和中传广播台和北京青年广播的一个合作实践项目。 没错，哎，田老师，你在高中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大学之前的阶段呢，有没有过那种特别想出去做义工的想法？ 哎呦，我还真的会有。我高中，因为你知道我高中我是江苏省嘛， 啊， 然后你知道江苏省都是那种学习特别 高考大省， 对，学习环境特别艰苦。 来这里给田老师一点掌声啊！ 哎， 一位学霸诞生。 是，我就是这个学霸中的学渣，学渣中的学霸 啊。What？ 因为你知道江苏省，你就是学习环境特别苛刻嘛，然后也很严格， 嗯， 所以每次，而且我们学校还挺好的，就是我们学校是朱自清先生曾经担任过教导主任的学校， 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 对，然后，但是我们学校门口还是会 有。好，我们现在开始介绍田老师的学校。 没有关系，我的母校叫江苏省扬州中学，欢迎大家去参观啊。就是每次在 我们学校的门口都会有一大堆发传单的人。 嗯， 然后我当时其实还特别羡慕，你知道吗？ 对，因为我们天天就坐在教室里面。 对。 然后我每天早上，我们之前是基本上七八点钟上学，然后晚上自习的话是自愿的，可以上到很晚。 啊，这么好。 当然我是那种比较自觉的学生， 哎， 对，我会主动去上自习吧。 哎，对对对对。 然后每天坐在教室里面就开始想。如果可以去门口发传单，站起来活动活动， 这该有多幸福啊！ 商店、超市里面做义工， 对对 对， 对，就做那种志愿者什么的。 哎，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时不可及啊，时不再来啊！路过这个村，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激动的语无伦次，开心的像个200斤的胖子。 你可以不开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啊！对，我不开心的时候只有150斤，好吧？ 150斤的胖子。 对，那个，而且来这个机会，来这个项目可以减肥的呀。因为每天我们要付出很多的薪水和汗水的。 哦，薪水。 对，就是薪水是别人付出啊，我们只负责汗水就可以了。 啊，真的有薪水吗？ 对，但是我们其实不是为了薪水而来的。 对， 我们是为了 这样一种象征的意义。 哎，我们是为了实践的机会而来。 嗯。 但是不过确实这个项目积攒了很多人的汗水。 嗯，没错。 嗯，因为我们听说这个项目在一开始实践的时候，通过一开始最先的网上报名， 嗯， 投简历，然后经过一些审核选拔， 对， 最后才有我们今天坐上主播台和我们主播台外面一群可爱的小姐姐们， 对， 在为我们监听，然后后期为我们剪节目的路线，他们还向我们招手，啊，就是特别所有人的汗水汇聚成此，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一档节目。 所以一定要听到第30分钟或者是第60分钟。 对对对对。那我们来具体来看一看这一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内容呢？ 那我们这个课程是以在学校内的一些理论性的线下课程平台的这样一个交流， 嗯， 以及一个线上的，就是我们是说到那个电台里面去进行一些交流学习，这样结合起来的一个非常丰富，可以说是涵盖范围非常的广泛。 对， 嗯， 而且这次北京青年广播也是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哈。 没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以往的印象当中，广播是只能听的。 嗯。 但是这次北京青年广播把视听都结合了， 哎， 它还同步进行了网络直播， 这样就避免了原来那种传统媒体在我们的印象中很死板或者是很老套的这样一个缺陷吧。 是的。那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新元素的加入哈，所以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进行了一些审核和选拔，来这儿学习之后呢，才意识到这里的课程实际上还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些广电系统的同学来学习的。 嗯， 因为这次既有理论学习，又有专业实践的平台，可以说既让我们掌握了节目制作的整体流程啊，掌握录音剪辑技巧啊，熟悉音频制作设备啊， 嗯， 等等等等，并且我们的推送最终会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进行一个广泛的传播。 嗯，还要请大家多多转发。 对，多多转发，多多关注，我们给你双击666啊。 嗯 嗯，因为可以关注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 就是可以关注中国传媒大学的 广播 台的微信公众号 CUC 广播台，里面都有每一次节目的推送。 没错。 并且呢，我们这一次不仅是在学校内部进行一些线下的交流， 对呀， 我们还会 最重要的是， 哎，还会带领同学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进行 实地的参观。 嗯， 我们之前的节目组已经进行了一些前期的了解和参观了，并且他们说，并且我听说那儿的工作餐特别好吃，是吗？ 没错。 你吃过吗， 这个， 子熙？ 哎，我是吃过的。 哦，然后。有多好吃啊？ 就是那种自助式的好吃 啊，自助式的好吃。 嗯， 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节目的设计其实就是一次自助性的， 没错。 因为一开始老师就给我们定了一个主题，然后给予了我们充分的空间去施展， 发挥空间，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也可以说这次的节目就是一次电视和广播结合的自助大餐。 没错，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享用哈， 嗯， 非常的受益匪浅。那介绍完了今天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一系列的项目之后哈，咱们想问李子熙主播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看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这么多在北京青年广播电台里面的项目当中啊，有线下的这个老师的交流，有线上，对，有线上平台的播出，就是让你到实际的平台上的去锻炼的这么一个机会， 嗯， 那么还有同学们之间的互相一个交流讨论的过程，因为我们这一次是把各个专业的有编辑，有制作，有主播， 一个节目的制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具备了。 对，那这么多同学的交流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下哈，在这样的几个环节当中，哪一个是让你觉得收获最大的？ 我觉得还是实践吧，就是发传单心态、 嗯、啊，以一个发传单的心态、嗯、 就是很想去实践， 但是还是要注重传单的内容，对吧？ 对 对对， 我们这个传单内容是这个节目内容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啊。 是的， 来到电台进行实践之后呢， 嗯， 我们可以跟随很多一些节目里面的老的制作人、 嗯、 或者说是前辈、 嗯、 一些之前的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主播、 嗯、 可以跟他们学习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哎 可以真的来到这个电台里面看一看一档节目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对， 嗯，我觉得这个实践过程是特别重要的。 嗯 嗯，它比我们学理论知识要来得快很多。 是是是、嗯、就都说这个纸上得来终 觉 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嘛。行、嗯、 那么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师傅领进门， 修行 在 个人 嘛。所以说北京青年广播电台呢，不仅给了你领进门的这个师傅啊， 嗯， 也给了你自我修行的 一个 平台， 就是那 一个机会、 嗯、 所以说是二者相得益彰，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受益匪浅。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能让我们的专业得到很大的提升、 嗯、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广播电视系统的学子们、 哎、就是广电的班、 嗯、 班员工， 真的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平台北京青广这个平台去进行实践、 嗯、 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了。 所以说还是要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尽早尽快尽量的多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对，也欢迎各位学子了解我们的实践之后呢， 嗯， 选择你感兴趣的内容加入我们。Looking at the clouds and they seem kind of funny. Probably gonna rain, but my outlook is sunny. I'll just imagine that I'm laying out in Mexico. Cause I know pleasure's gotta come with pain. And I know things won't always go my way. And I know life is gonna suck some days. But I can't complain. I can't complain. Every day's too short.那我们刚才聊完这四个暑期实践的项目之后呢、 嗯、 应该说这个灵异事件终于是得到了一个解释。 是的， 嗯、 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部分同学都希望暑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归属感。 对、能够有一个学以致用的这样一个平台。 对，学以致用、 嗯、 并且转化为自己以后在专业职业生活道路当中的知识。 嗯， 并且能够广泛的运用到工作当中去。所以说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咱们即兴赴打油诗一首怎么样？ 好呀。 国际游学收获多，广西支教见蹉跎， 青广平台魅力大，播音编导全开挂。 哎，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喽。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是 天理 难 容组 合，我们这个节目的口号就是 青春不联盟， 千 里都难 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拜 拜。 Yeah, you're looking at the truth, the money never lie. No,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early morning in the dawn. No, you wanna ride now.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yeah. Hear you sick of all those other imitators. Don't let the only real one intimidate ya. See you watching, don't run out of time.Truth, the money never lie, no.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early morning in the dawn. No, you wanna ride now. I'm the one, yeah. I'm the one, yeah. Hear you sick of all those other herself with that new Chanel. She liked the price, she see the ice and make her coochie melt. When I met her in the club, I asked her who she felt. Then she went and put that booty on that Gucci belt.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主播柯涵。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穷游。那么最近毕业季的来临啊，很多大学生都会选择去旅游。去年赵雷在歌手上一首《成都》让人们知道了西南城市的魅力。成都它不仅拥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让一代又一代的人热爱这里。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来自成都的小伙伴，先让他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宇航，我来自成都，现在呢在北京读大学，今年18岁。 哎，那么最近我们中国有嘻哈上面是有几个川渝地区的人非常火啊，他们的 freestyle 可是非常的厉害。那么宇航要不要给我们来一段四川话版的 freestyle？ 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 对 你笑呵呵，因为我讲礼貌。 好了， 是不是这样？ 巴士安逸就是所有人来了成都就不想走的一个原因。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毕业之后该怎么去游玩成都这个地方。成都这个城市呢，坐落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大家在任何的城市都可以选择高铁或者说是飞机票这样一个形式到达那里。那来到了成都，我们就要了解一下成都的吃住行这三个大块。在成都呢，我做了一个调查，百 31%的游客会选择在天府广场春熙路那一带去进行他们的住宿。 那边住的一般都比较贵， 就是成都最繁华的商圈， 最繁华的地区 就在那边吃饭购物还有娱乐都是有的， 很方便。 地铁的话是1、2号线在那边， 对，1号线就是直通天府广场，2号线就是横贯这个天府广场和东西两边的 就是说交通是十分的便利的。 对， 23%的游客呢会选择在锦里和武侯祠这一带。 对，这边武侯祠和锦里呢也是两个非常著名的景点，而且武侯祠和锦里是挨着的，锦里呢是成都的小吃一条街。比如说你是一个外地人，你要来一次性体验所有成都的美食呢你就去锦里，锦里那一条街全是成都的美食，而且是非常齐全，但是它消费有点高，你可能去个一次你就觉得吃的差不多了，而且你一次还吃不完。那锦里走到尽头再往左拐呢就是武侯祠。为什么叫武侯祠呢？因为武侯祠它是东汉末年的蜀国，就是在四川成都。那武侯祠呢就是用来祭拜我们著名的武侯，也就是诸葛亮的一个祠堂。而这个武侯祠呢里面还有我们著名的将军刘襄的墓，所以武侯祠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喜欢文化喜欢三国文化的人去了解和游览的一个地方。 大家比较喜欢历史的朋友，一些男孩可能会比较喜欢去这样的地方游玩一下。这边的交通也比较便利，那么说回住的地方，这边的酒店的价格呢算是， 其实那一带它的住宿水平都还挺高的，就是但是你可以选择去稍微偏一点的地方去住一些民宿，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它的价格也不会高。 民宿的选择好，那还有20%的游客会选择在宽窄巷子。宽窄巷子算是成都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了。 对，宽窄巷子其实闻名在外，但是在我们成都人这边呢，我们其实以老成都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了。我们以前都会去宽窄巷子那边玩，现在宽窄巷子呢是非常商业化的一个地方，就是很现代化了，不像以前那古香古色的。它为什么叫宽窄巷子，其实就是以前官兵住的地方，将军就住宽的巷子，就是路宽的大道，小士兵呢还有他家属就住那种窄的地方，就是这样得名的， 所以说它叫宽窄巷子。 对， 那边是有很多宅院式的酒店， 对吧？ 宅院式的酒店，而且很有特色，就是那种古建筑的感觉。 古建筑的感觉。大家来到成都，如果想离景点近一点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些地方的酒店。当然，他们的价格也是有一点高。如果你是学生，想要省钱的话，其实你可以选择附近的一些青旅，或者说是民宿。对，咱们刚才介绍完了住的地方，现在成都近几年来有个非常火的东西，叫做大熊猫基地。 对对对， 宇航应该也是去体验过吧。 在熊猫基地里面你可以去看那种小熊猫，不像就是在一些动物园里只有那种大大的熊猫，然后身上脏脏的， 能看熊猫幼崽的地方。 对，熊猫幼崽，而且熊猫幼崽真的比大熊猫要可爱很多，它们也特别粘人，会粘那种饲养员。你们可以去，如果来成都一定要去看一下大熊猫，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忘的记忆。对， 所以熊猫基地它的全名是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对， 在成都的东北三环郊区外。 对对对， 如果说是离市区的话，大概车程是要40分钟左右， 差不多40分钟，如果不堵车的话可能还要快一点 那它是全球最大的大熊猫主题公园，也是唯一能看见熊猫幼崽的地方。那在我们的熊猫基地里面，除了看熊猫之外，可能小朋友们还会去想看看别的动物，那里面有吗？ 对，为了就是不让变得单调，其实大熊猫基地不仅仅有熊猫，它还有小熊猫，还有孔雀，还有黑天鹅 就是说它算是一个大型的动物园了。 对对对。 好，那我就想问宇航了，咱们住也找到地方住了，玩也有地方去了，请问一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吃饭。那我在成都去， 真的，我觉得其实你说成都其他都可以不说，但是吃必须要说。真的一直等到你叫我说吃呢， 等很久了哈。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成都的小吃一条街，或者说是你们老成都经常会去的地方？ 如果你要去旅游的话，锦里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小吃一条街，因为它很齐全，很齐全，而且它还是比较正宗的一些小吃，名小吃。它比如说有担担面、红油抄手、伤心凉粉，还有什么甜水面还有我们著名的三大炮这种小吃。 三大炮是什么呀？ 三大炮其实就是一种糍粑。 哦， 然后他就在一个可以响的鼓上砸三下，裹上那个豆粉还有一些红糖，然后给你端过来，就是一碗三大泡，软糯然后很香甜。 除了锦里这个地方，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火锅最正宗的一家，你们平时都会去哪？ 火锅其实我们无论是吃串串香还是吃火锅，都不会说哪家最正宗。其实 因为都好吃，是吗？ 都很好吃。成都的火锅和串串香真的特别好吃。我们唯一评判一个店好不好吃的地方呢，就是看那家店晚上的时候人多不多。如果挤满了人，那肯定是一家很好吃的火锅店。如果那家火锅店在成都都没人的话，那说明这家店真的开不下去了。 所以说以人数来定量这家店好不好吃，是一个刚刚到成都的朋友如果想选择一家火锅店最好的方式。 对，最简单的方式。其实我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些火锅店，比如说大龙岩，近两年比较有名的叫小龙坎火锅。 小龙坎 好像是一家重庆火锅，因为它是重庆的地名。那小龙坎这家火锅，我听我朋友说，我没去吃过，因为我这两年在北京。我听我朋友说，他们在凌晨的时候都需要排队去等号。 它是24小时开的吗？ 不是，它是在早上应该是不会开的，它会关。它是在凌晨的时候都开着的。 就是开到晚上是通宵，但是早上那段时间就关门了。 对， 哇，那真的是 上午，对， 看起来 特别火爆， 听起来肯定是非常的火爆。 对， 咱们在成都的朋友，一般都会去哪儿购物呢？ 现在成都很多大商场，但是比较聚集的地方应该就是春熙路。对，这几年比较新修的太古里呢，其实成都的太古里和IFS。然后金融中心，它其实就相当于是北京的三里屯，还有国贸这种地方。 那我还在网上听说了一个地方，叫做东郊音乐公园。那个地方是旧厂房建设类的公园，很多仿古还有古建筑的一些步行街。 对，其实挺像一些艺术区的， 跟北京的七九八是不是一个感觉？ 跟北京的七九八有一些区别，建筑风格很像 啊。 但是呢，它这个地方是承包很多演出的地方。 演出， 对，很多乐队、合唱，还有一些话剧都会在这里演出。 还有一个叫做 U37创意仓库的地方，因为咱们出去拍照嘛，女孩子们肯定是喜欢找好看的地方去， 对对对， 拍照，对吧？旅游怎么能少了拍照呢？所以一定会在网上搜罗一下这些拍照的好地方。 理解。 所以 U37 创意仓库跟 东郊 音乐 公园 应该都是一个比较适合拍照的地方。 对，还是比较适合拍照的。 白天的东西咱们是玩完了啊。 现在大家都想到夜生活了吗？ 对，成都是一个夜生活的城市、啊。 对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说，到了夜晚，宇航推荐我们去什么地方玩呢？年轻人该去的地方。 年轻人 就不是去喝喝茶呀，去散散步呀，跳跳广场舞那种。 像我这种年轻人一般都会去地铁站下面那个很大的一个图书馆去看看书。但是像你们就比较爱去很潇洒的呢，我建议你们去九眼桥和到水井坊的那个兰桂坊就酒吧街。那条街呢其实消费水平是很高很高的，但是那边也确实还很好玩，就相当于是北京的工体这种感觉。 那个地方应该也是在成都比较市中心的位置。 比较市中心的位置，对。 那还有一个地方我听说叫做说唱会馆。 哟， 这个东西跟咱们开头啊宇航来的那段 freestyle 是有一点关联啊。 我开头呢说的是重庆的，这样我安利一下我们成都的说唱会馆。成都说唱会馆其实真的很有名，我们一说几个名字，比如说今年参加中国有嘻哈的 TY 就是说唱会馆的。 哇， TY 厉害了。 还有那个前几年用一首老子明天不上班就火了的那个 谢帝 也是说唱会馆的。还有几个比如说马思维，就是一些 freestyle 地下的比较厉害的人物，他们都是说唱会馆的， 很厉害。 对，他们也会在成都有很多的演出。 也就是说说唱会馆是一个如果你喜欢 freestyle 的朋友去到成都 喜欢 rap, 一定要去。 对， 那么宇航知不知道一些民谣酒吧推荐给喜欢民谣的朋友去呢？ 有啊，我就建议你们去二麻酒馆。 哎，二麻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 对啊， 为什么叫二麻呢？ 其实二麻呢在我们成都话儿麻，意思就是你在这个酒馆就喝的二麻就是喝醉了喝嗨了的意思、 就是喝嗨了的意思。 对， 但其实它是一个民谣酒吧。 对，它是个民谣酒吧，就是听歌的，大家就跟清吧一样 啊。我们知道成都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他酒馆， 就是比如说你刚刚就说到了那个赵雷唱的那首《成都》里面就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这个小酒馆其实就是成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酒馆。小酒馆呢承包了很多的演出，它是在97年就建立了、然后它这个老板娘呢就是被称为成都的摇滚之母、她当时在小酒馆就办了很多摇滚的演出。其实小酒馆近两年呢因为人太多了，他们就开了两个分店，在玉林路的那个小酒馆呢就不承包live house 演出了。前段时间周尼介还在小酒馆演出呢。 哦， 老店现在很多就是一些先锋人士、一些艺术家在那边喝酒聊天呢，就没有演出的功能。 那咱们旅行完了成都市内这样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去的地方，如果说想出去散散心的话，在成都的附近有没有什么景点呢？ 成都附近其实景点也蛮多的，比如说都江堰，就是当时李冰父子修的一个水利工程，也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再往西走一点呢，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吧，现在是坐高速到乐山。 乐山大佛。 对，乐山大佛非常有名，就是最大的那个， 就是排两个小时队去摸别人脚趾的那个，对吧？ 对对对对对。其实它非常的壮观，但是乐山不仅有大佛，乐山还有很多的名小吃。比如说乐山的那个串串香就特别有名，在成都人和乐山人说有一个说法，就是食在四川，味在乐山。乐山其实是川菜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正宗的地方。对。 那成都的附近还有没有有趣的地方？ 还有，现在是暑假嘛，大家想去避暑，就可以去青城山。 青城山， 对，就是一个道家的地方，但是那个山非常凉快。然后还有峨眉山。 峨眉山， 很多人喜欢去峨眉山，然后爬山上到峨眉山金顶去看佛光，那是很难遇到的一个场景。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一个看腻了城市里的浮华和喧嚣这样一个人，你想去散散心，那么成都附近的这些景点也是可以去的。 成都不仅给你繁华，还给你安静，这是一个完美的城市。 巴适和安逸。 巴适和安逸。 好了，那今天柯涵和宇航给大家介绍的成都就聊到这里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趁着这个暑假好好的去成都玩一玩，去看看赵雷的歌里的成都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成都。 没错。 感谢今天的嘉宾，同时也感谢我们的组员，我们下期再见。最后一首成都送给大家。 拜拜。 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郁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哦，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我不饿，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心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来到生活酒吧，请问你要喝点什么？ 我要娱乐莫吉托、美食柠檬汁、学习苏打水加上吐槽冰块。 您要的生活 mix 已经做好，请慢用。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 mix， 我是你们欢脱又帅气的主播日天， 我是美丽的小仙女主播安然。真想找个热带小岛悠悠闲闲度个假， 那多容易啊！可现在马上带你去旅行社报个团，只有998，来回机票、五星酒店、阳光沙滩为你准备。 哎，我要是出去玩，哪用坐飞机啊？我有翅膀可以飞呀、啊！ 行行行，你长得好看，说什么都对。 不过话说回来啊，上了高中之后我就没有跟团旅游了。你刚刚说旅行社的时候，我还有点反应不过来。 哟。看来你和本少爷我一样有一颗不羁的灵魂呐、 啊！哎呦，没想到日天大少爷也会自由行。 那是，我可不想让旅行社那些无聊的购物安排填满我的旅途，而且旅行社安排的景点也不一定是我喜欢的。难得到了一个地方，当然要把所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全部体验一遍了。 我是听说啊，你这个暑假去了不少地方旅游，不如给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每天都差不多，就是早上6点钟起床，然后马不停蹄地开始走景点拍照，到晚上9、10点钟才回到住的地方休息。那段时间啊，我的微信步数可每天都是在朋友圈排第一呀。 你这还叫旅游吗？我怎么听着比上学还累啊？ 可是如果不把景点都逛一遍，机票钱不就浪费了吗？再说虽然人生很长，但是世界那么大，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临幸，故地重游这种事情太浪费时间了，一次不逛个够本，给自己留下遗憾多不好啊。 现在的年轻人啊，可真是精神充沛，像我这种老人家可就不能像你这么玩了。 那安然奶奶，您老人家又是怎样旅行的呢？ 我觉得吧，去一个地方抓紧时间体验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去旅游毕竟是为了在节假日来放松自己呀，万事都要以自己的感受为主，所以我绝对不会6点钟起床，好不容易放假了当然要睡到自然醒啊。 你不就是懒吗？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像我这样保持着良好的作息规律，早睡早起，才能在假期结束后继续为学校贡献，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为 停！我怎么记得上周末10点半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还在睡觉啊？ 姐，我错了，这些事情呢，我们私下解决。你就别在全校面前揭我的底了，继续录节目吧，啊，录节目重要啊。 本仙女呢，先不和你计较这么多，不过你还真不能说我懒。 这又怎么说？ 我在旅途中可是会自己做饭的人，我们湖南人撒可是五辣不欢的嘞，我跟你讲哦，平时食堂里面的那个饭菜才好清淡的，就难得有机会下厨噻，我们要抓紧机会撒几把辣椒来慰问一下自己。 哇，厉害了我的姐，你竟然连锅都自己带去啊，背这么多东西，我的确没资格说你。 而且我不仅是带锅呢，我还带了炉子，我还带了汤嘞。 不是，如果不自己带，你要怎么做饭啊？ 我住的地方本身就有厨房，还提供柴米油盐酱醋茶呢。 哎，明明我前不久才去旅游啊，我怎么不知道现在酒店都带厨房啊？ 因为我住的是民宿啊。 原来如此，这种东西我只闻其名，但从来没有体验过。 哎，一旦你体验过了，就不会想住酒店了。 可是我又不做饭啊，对我来说应该没什么区别。 当然不只是做饭了，民宿的用品摆放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可比酒店要住的舒服多了。而且重点是，我跟你说，价格特别便宜。现在大家花的都是父母的钱，出去玩这种事情，还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吧。 但是据说民宿不太安全啊，要我说还是酒店住的放心一点。 哎呀，出门在外到处都是安全隐患，你能保证酒店里不会发生什么呀？ 我这不担心你吗？ 哎呀，是，好好好，谢谢大少爷。 不过我听你说了这么久，你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做饭，哪还有时间玩啊？ 我又不像你那样喜欢去景点打卡呀签到的，我一天通常只逛1到2个地方，而且会尽量避免最热门的景点，毕竟节假日是出游的高峰期，到了景点也不知道是去看人头呢还是被人挤，还没看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就得走喽。 哎呀，说起这个我也真是心累啊，我跨过山和大海，看到的却是人山人海，要不是我身高体壮，估计就只能看见人了。 而且我还有个习惯，就是旅游的时候啊，想买衣服了，就找一个商场血拼300回合，顺便喝杯咖啡，歇歇脚。 天哪，哪儿的商场不都一样吗？我大帝都商场这么多，还不够您老逛的吗？非要在旅游的时候去？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说呀，什么叫旅游？自己享受到了，那才叫旅游啊！连自己剁手的欲望都不满足一下，那叫什么假期呀？你喜欢去逛景点，也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好吧， 咋的，被我说服了？ 不，我只是觉得我从全世界路过，估计也碰不着你，到时候我找女朋友的时候也特别要注意这一点，不然到时候我们出去旅游，我估计就成了一个职业拎包的了。 呵，那么恭喜你，就凭你刚刚那句话，你以后很难找到女朋友了。 我和你明明是同一战线的，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 你快拉倒吧，你刚刚还口口声声说和我没有共同点啊，怎么又同一战线了？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呀，我们都是自由行的忠实粉丝嘛。 是啊，其实我们俩的确是谁都说服不了谁，但是最初的目的都是更好的体验我们去到的每一个地方。 哎，旅游大巴或许能让你不必操心自己的行程，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景点上，但因此你也会错过那些在准备旅途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乐趣。 而且我觉得往往是一些我在公交地铁还有街道上观察到的一些小细节，才会成为多年之后提起这次旅途我所能记住并且与他人分享的东西。 哎呀，说的这个我都想去度个假了。哎，本期节目就录到这儿吧，我要去大悦城看看书了，先走一步。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趁他走了，我给你们透露一下啊，其实我是准备去规划规划我的小长假啦。日田同学，祝你学习愉快，拜拜。 本期节目由 记者林瑞明、王一宁， 编辑张真源， 责编吴诗雨， 主播 李安然、 张浩， 制作陈婉涛， 联手打造。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心灵。